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点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是舒卡。 哎，这四个人今天发生什么大事了？我觉得我今天应该出去，因为咱要聊的这个话题我都不了解，说实话我没啥资格，主要听咱们是吧专业影评人卡哥舒卡。 没有，但是你听我们 专业观影者圆圆、 我想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肯定会剧透的，你听完了你还会去看这部电影吗？ 是吧，我不知道耶，反正我上个月底我不是不在嘛、然后我老公去看了一下，看完之后他特别贱，他立马在朋友圈发了结果、但是我看不懂他那几个人物，我也对不上号、其实我只看过钢铁侠、剩下的什么绿巨人，我知道李安也拍过一个绿巨人，是吧？还有什么雷神？ 你果然是文艺女神。 什么？ 首先把李安摘出来。 没有，我这是今天早上做功课，我才发现，哎，是啊，我一想起来，还有什么美国队长之类的，是吧？ 没事，这个片子是不怕剧透的。 他说，他们说有一个顺序是吧？你要看懂最后那个大联盟，你得第一部看钢铁侠，第二部看什么雷神，然后再大队长， 队长 就一溜的、 大队长。 大队长， 你敢对吗？请问，不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主要看的是视觉效果，你把故事讲一遍、你也讲不出人家那种 3D IMAX 视觉效果， 对对对， 所以要看还 是 要进去看。 这个是对中国很多不了解那个漫威宇宙的人来说，他们会看视觉效果，有些他那个 我就是看视觉效果 OK、对很多粉丝来说他们还是很 care 的，所以后来出来之后吐槽也很多嘛，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经典被人家亵渎了这种感觉。 哎，你们都看了哈？ 都看了，我们仨都 看 了。看 的请举手。 那个咱们来普及一下、好看吗？值得看哈， 好看。我强烈我因为我是首先要求的是 IMAX， 而且我不喜欢 3D， 我要看 2D。后来告诉我说没有选，只能 3D IMAX， 好吧，我就低头了。 3D 多好呀，不是更立体吗？看得头晕是吧？ 不是，我不太喜欢那个 3D 效果，我觉得多余没必要。但是我比较喜欢 IMAX， 因为 IMAX 它是那种巨幕的嘛，很漂亮。 哎，我想知道我们是都在哪儿看的，因为我是在香港看的，然后不知道圆圆和舒卡在哪儿看的。 我也是在香港， 我也在香港 看的，还真的深圳 去看不成。我是在香港开映的第二天看的。 但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可能讨论的是剧情，但是国内的这些观影的观众他们讨论的是国内的字幕，然后大家都在吐槽这个字幕，然后这个字幕好像成了这部电影在国内的一个不得不谈的伤痛。 我觉得对那个发行方来说应该挺悲催的感觉，感觉整个电影的焦点都被转移了。就是大家都 对啊，我字幕有那么重要吗？ 发行方其实根本不 care 的，因为不过你无论你的焦点是在字幕也好还是在 曝光率啊， 也好，你都得进场去看，你只要买票就可以。 对，有些人还为了字幕还特别 看 二刷三刷呢， 对对对，然后专门到香港看一眼香港的字幕，还要再跨境刷一次。 哎，香港的那个字幕，它主要是有的时候直接就是广东话的那种俚语， 有点 你看的就觉得怪怪的。 它是这样的，它我看到它有时候就是它会根据角色还会做一些 调整 、对，有一些比较本土的、比较接地气儿的那种角色，它就用那个 广东话 的俚语，对，然后要不然它就用正常的这个中文来说。 哎，你们看我，反正我就看了两部钢铁侠嘛，我觉得第一部比较好看，第二部那个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了都？ 没有，我前不久才看的，就不好意思。那个钢铁侠，反正我只能说钢铁侠的那个演技，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个纳闷，你们给我解答解答。你说像这种，它主要是靠特技是吧？主要靠特技和他故事情节其实非常简单，但是他其实选的演员也都是特别大咖，你都什么那个什么 Tony Stark 那个演员，他不是也拿过金球奖吗？他的那个女助手也是拿过奥斯卡，对吧？我说他们请这么大咖，但是这种电影能体现他们演技吗？ 可以啊， 我觉得有时候要看剧本了，有时候剧本给你一个发挥的这个空间的话，虽然有很多特效，但是它还给你一些发挥空间，你就可以有演技。另外我觉得也不光是为了演技，就是像这些 这些漫威这些动画对于这些人这一几代人来说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嗯， 他们不管怎样只要能够参与到这个电影里露一脸，就是活在自己曾经朝思暮想的那个世界里哪怕只有一秒钟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就是圆梦的一种、一种行动，所以他根本不 care 什么演技不演技的。 我觉得还是有演技的，因为你经常要对着空气说话，你怎么能表现得出，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抠蓝屏或者绿屏给抠出来的，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其实你目前空无一物，你还要表现的啊、我的这整个的内心世界和我的感情世界都非常的丰富，我觉得真的还是挺考验演技的。但是这个演技好像跟你意义上的那种演技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知道，哎，你们以前学电影的会专门分析这种什么美国的这种什么主要靠特技的电影吗？ 会做一些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上面它因为本身有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它前面有剧本，有那个漫画的原著，然后有已经有一大批粉丝，然后后期它又有足够的视觉效果作为它的后盾，基本上它是不担心票房的。我觉得基本上你选角方面你别毁它就可以了。 哎，它现在的那个联盟里面有毁的吗？我感觉钢铁侠第二部它那个好基友就是那个警察局的那个黑人我忘了他名字， 神盾局长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不如第一部，他反正就选错了的感觉。 等一下，神盾局长没有换过， 不是 对啊，神盾局长 换的是 他 那个。 你说的是军部，就是军队的那个联络人，那个五甲大楼那个部队的那个联络人，那个情报官管 那个黑人 反正 是 就是第二部的 黑人 就 没第一个。他说的不是神盾局长，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因为的确在钢铁侠来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他这个唯一的这是一个换了一个角色， 对，一换的 他的套装也换了。 是吧？ 就这换，但是这真的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事。 好吧，哎，你们算不算这种超级英雄系列的超级粉丝啊？ 我觉得可能在电影上来之后还算是成为他的粉丝，因为我个人是没有在他之前看过他的那个漫画原著的，但我了解说这个东西对于很多美国本土的观众来说就相当于就类似于星球大战之于他们的一些意义来说，它是非常已经不能算小众了，已经是非常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了，所以他们也就是非常对这个东西的改编成真人版他们也非常 care 它其中很多细节，然后我看到导演啊包括整个创作团队他对挖这个细节上面也是非常就是小心的。 对对对，就是我看了那个三联生活周刊，他们呢就专门做了一期封面，这次就是专门去揭秘那种什么超级英雄系列，专门跑到美国去访那些就包括漫威的那个创始人。他说吧，他们有这么一个理念和原则，就是最开始我设计的这些情节包括对演员演技的这个要求，他说所有的这些情节我必须得简单，而且呢首先要让那些超级大粉丝买账，就他们可能是最挑剔的那帮人，如果他们都买账觉得好了，普通观众那当然是不在话下。而且呢我看他说的那个漫威的历史，他最开始就是漫画出的都快倒闭了，是完全是不行了，最后是跟那个迪士尼合作，他突然之间就拯救起来。而且他的那个制作也很有意思，一般的好莱坞的电影都是一个制片人他就统领说我这个片子该怎么拍，他们那个超级英雄他计划庞大到他有一个委员会你知道吗，就六个人，你负责哪我负责哪，就是所有的那个系列他都是那六个委员会的人说了算，所以他的这个计划就相当的庞大，就包括你看他后面那个彩蛋，就我也是在我老公提醒下，当然你要仔细看那个钢铁侠的后面的彩蛋，他就预示着你知道那个雷神吗，他说接下来那个神盾局长就要去雷神那个故事发生地儿。我说哦，他说而且还有一个老头嘛，不是那个老头是什么人来着， 天哪， 他说 这老头是谁呀、 他说就是那个老头他在每一部电影里他都会出现个几秒钟、 这个是神盾局的、 这是谁啊， 这不是 是他幕后的谁， 是 不是啊， 是那个作者，那个作者， 对对对对对 对， 他在哪儿他都有客串一把，就是一来你就要笑的那种， 跑个龙套，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看那漫威你刚才说的他有一个委员会嘛，他其实是把这个漫威所有的英雄人物串联在了一个宇宙里，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漫威的宇宙， 但是漫威它有一个问题，就你说的是在08年以后它才跟迪士尼合作的，08年之前它把很多它的作品的版权卖给了别的电影公司，就比如说蜘蛛侠卖给了索尼，然后 X 战警卖给了福克斯，本来它的漫画世界里它这些东西全是打通的，然后这些人物全部都可以出现，包括后来这个 X 战警还跟复仇者联盟开始互相对打，然后也合作也对抗，但是现在我们很遗憾的在这个版权到期之前他的这个超级对战的情景我们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这次复联二里边他有两个人原来跟这个 X 战警是有关系的，是 X 战警里面万磁王的一对双胞胎，结果因为版权的问题他们就改成了是被这个邪恶组织的科学家给培养出来的，然后硬生生的我觉得这也是毁了很多超级漫画迷的这种预期的这种大战的这种心态吧，反正像我就特别希望看两拨人打起来， 关公战秦琼也没关系。 哎，说句实在的哈，我就凭我这么肤浅的和短暂的这个看超级联盟那个什么钢铁侠的那历史，我都觉得我看完之后我都记不住那个情节，反正我就观影那个过程和体验我觉得看得爽，而且最后反正是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对，这就是情节， 他的那个形象 邪恶是打不死的 是吧，你又 三级还是 又很智慧又很风流很幽默，你就觉得 爆米花电影就是这样的， 是吧， 让你开心一下， 看得爽就行了嘛， 对， 所以你什么字幕啊我觉得那些没事，我都有的时候不用看字幕的，你就看画面， 真是变相受英文 对不对 英语水平， 而且它的票房真的是超级高的像这次这个票房它在香港上映的四天创了香港四天的票房记录，就是四天有4950万港币，然后非常非常的高，在香港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在内地这次可能在内地它是惜败于速度与激情七，但是我也采访了一个记者，他是时光网的电影记者张梦一，他就说了，说这个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听听看。 复仇者联盟二的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大家会把这个电影有点冠为千年老二的这样一个感觉，他的成绩在所有的中国电影的票房史上的成绩都是第二名，他只不过就是比刚刚创下的这个速度与激情七的票房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比其他的任何一部国产片和外国片的票房还都是要高的。复仇者联盟二首日的票房斩获了2.24亿的票房，其实它也是内地影史的首日票房第二位。其实为什么它是不如速度与激情七这个票房成绩呢，是因为它是周二上映，因为大家都知道周二上映呢它不如当时速度与激情七这个周日上映的这样的一个几天有这个工作日的原因，也是因为周二还是一个中国内地特有的一个叫半假日，因为半假日的原因所以它这个票房也会受一点影响，速七下档的同一天复仇者联盟二上映，它这个就相当于是无缝衔接了，所以有些观众可能会考虑一下会不会这么密集的去看电影呢，可能有些观众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事实上呢在内地有一个不太成文的规矩啊，就是说其实对国产片还是有一定的保护的。为什么它要排在5月12号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就复仇者联盟二其实它的排片应该说上映首日达到了65%，然后它的票房产出达到了超过90%，这就意味着跟复仇者联盟二同期上映的所有影片基本上都是被秒杀的节奏，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空间。我们能看到同期还有一部超能查派，然后它的票房也是基本上被挤压得很惨，就才有几千万票房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复仇者联盟二不能排在5.1上映呢，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会给国产片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个保护，就是因为5.1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更倾向于去影院观影，那这个档期是一个更好一点的档期，所以我们会把它排在很多国产片这上面，然后外国这种进口大片呢是某种程度上要服从一些不成文的安排的，所以它会选在了这样的一个5月12号上映。 哎，你看哈，就是一听就觉得这种什么票房天价全部都是外来片的天价，国产片的根本没法抗衡，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硬分本土或者是外来片，因为你作为一个院线来说我就是要靠挣钱嘛，我卖票挣钱，那对我来说我什么片子好挣钱我当然就要多拍这个片子了，我没有说我到一定程度说因为这个是外国产的我要支持这个国货我把它给排到， 这个你这个非常 现在不是这个趋势吗，都是支持国货呀， 他们都是被迫的，就是被管有关单位的管理要求，就是管理 立者要求说，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排片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你要留给国产的这个本土电影百分之多少的排片量，它是被迫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管理的话，我相信你去看吧。嗯， 但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现实，就是电影局它那边一定有一个监管，而且非常严厉的监管。虽然它的片额就是排片就是出口就进口片的片额，它是每年有一些 34部， 对，34部，本来去年说要提高到44部，然后后来也没有下文了，就是，所以 本土的10部也吃掉了。 对，但是现在这个排片还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行为。张梦怡他就说了，说像排到65%嘛，大家就很担心，就已经有人在开始说这个希望本土的电影人向这个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反映，说以后如果说放开了这个限额，因为咱们之前签的 WTO 的协议是5年之内是34部，过了5年还要再放开的，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必须限制，比如说进口大片它就只能排档占多少，有个上限，像65这种就真的是完全堵死了国产片的活路。 这很奇怪吧，你自己不长进是吧，你自己拍不出好片来，你非得抵挡好片给你竞争， 见不得别人好。 对，这是很要不得的心态，我觉得。好，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这个还有几位影评人，包括这个心理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啊帮咱们分析分析为什么这个复联现在这么红火。三句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是舒卡。 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厉害的一个群体是哪个群体，就是网友。干嘛都是网友，网友又人肉了，网友又怎么着了， 我们叫人民， 网友又倒逼了。哎，这次网友他们又是挖掘了那个什么翻译的真相。一开始是那个古大白话是吧，他在微博上是一个深圳的，他主要是翻译脱口秀，其实 对， 特别火， 最早是翻译囧书，他们那些 就是脱口秀嘛。 talk show， 对， 对，然后呢他就最后呢发现看完复联二的底下的那个字幕组，他不有一个名单嘛，他落款的是刘大勇，但是我们也对照了一下，刘大勇应该就不是古大白话是吧， 不是不 是， 是吧，古大白话真名是什么呀，也不知道， 这个倒不知道， 匿名者， 反正就不是他嘛。但是网友就收集了《复联二》里面的神翻译，就说翻得很扯呀什么的。虽然我不是很 care 这些，然后看打斗， 你要再次秀英语水平， 没有英语水平其实很烂，就是你再怎么看，你翻译看不懂，也对不上号，那就算了，就姑且不要看。但是他们就特别在乎这个玩意儿，而且呢还说什么。还有一叫贾秀妍的是吧， 对， 贾秀妍跟古代白话之间差了100个刘大勇什么的。 一万个。 哎，你们看吗，说实话你们在乎这个吗， 我觉得你从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国内那个网友对于自己心爱的东西被毁的这种痛心疾首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还是重要的，我个人还是挺在意这个东西的，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部分。我刚刚说了嘛，你选角方面你不把人家的心中的那个形象毁了已经非常好了，然后你经过一个非常长的制作周期出来的一个东西，你在最后放映的时候被这么毁一下之后，然后你最后就变成说让人家出戏了，就好多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得益于你现在中国网友或者观影群体他整个那个英语水平都提高了，你要不然根本就发现不了他错了。对，你发现了之后然后你就会觉得不满，就是实际上也是得益于你自己水平提高了这样的。然后我觉得他这次翻的这个之前说那个刘大勇嘛，他其实是那个贾秀妍的师傅啊，然后 都是八一厂的， 对，两个人都是八一厂的。然后八一厂他其实现在中国的这个翻译他都是四大国有电影制片厂来做的嘛，就是中影把那个翻译的任务分配给他们，对，然后这次就是落到八一上面。然后他做的时候、就 是、 是 因为打仗的所以就分给八一了。 OK， 这个得研究一下，可能有这个关系。然后但问题就在于就是他两四大 电影制片厂就上亿，然后那个长春电影制片厂，然后还有一个八一，另外就北京，然后但是它其中只有上海跟长春其实它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配音的、 翻译的团队， 翻译的团队，对，然后像八一的话它其实没有专职的翻译，这个就是被网友吐槽的其中一个地方，就觉得说你有民间就是配的比较好的大家认可的古大白话拍的、那个配的版本啊、就翻译的版本，他其实在北京做点映的时候是获得了他当时参加那个就是一些片就是小范围那个点映的人的好评，对，然后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这次终于得救了，说这个有古大白话的翻译就终于可以安心的看一回，然后结果上来之后又被打脸了，就是最后还是用了八一厂的这个所谓兼职编辑啊，有些人就认为说这个就跟临时工没有什么区别嘛。 哎，但是这个你说还是个人的水平吧，他也不是关于什么他整个的运作的流程啊或者怎么着，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流程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电影从你制作到最后海外发行，然后你在海外是怎么呈现的，你是如果当理想的状态就是制片方他有一个控制，当然你知道进到中国以后这个制片方就丧失了控制权了，一切都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广电总局的大神的手里去控制，那你是不是在意呢，可能他表现出他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我只在意的是你的排的票房这个百分比怎样，我根本不在意你具体到这个电影拍放映的时候里面是不是，因为有些地方比如说调暗灯光或者说根本不会把字幕放完把彩蛋也咔没了，就根本看不到彩蛋的，还有这个字幕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广电总局那帮人所心里关心的东西，但那些恰恰是这些影迷们所关心的东西。 对，就是舒卡讲的那个心态哈，你说一个好东西我们是希望从头到尾从第一秒到最后一帧画面你都是完美的，包括你中间的各个环节，不管是发行也好，你怎么样去那个宣传，你怎么样去配字幕也好，这都是它的产品的一部分，所以呢咱们请一个专门研究这种国内的你要经过翻译的这个影片这个字幕的一位朋友吧，他也是一位影评人，他叫做严鹏，那他也讲了讲为什么吐槽的点在这个字幕的原因，我们来听听看。 这次这个复仇者联盟二这个字幕烂，这应该不是一个新问题了，是一个老问题，那造成这种问题的这个原因在哪？ 我觉得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次要一点的方面，一个文化问题，就是现在本身互联网上面在文字上头语言的使用上头本身就有很多的矛盾和不同的看法，对文字比较敏感对文字比较严谨的人是看不惯的，文字不可能是僵死的，它是要一直变化的，有些也是从这里出来，但是大部分的这种文字的现象不是一种目前很合适用在字幕这种场合的，除了这些正规的电影的翻译，包括字幕组的翻译，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些所谓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中国化，把地沟油什么的都翻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首先，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确实是体制的问题，电影的这个意志基本上还是一个不太市场化的一个行为，前的上亿长春译制厂八一厂等几个，那么以前的进口片呢任务式的发给这几个地方去译制，但是到现在呢国外的一些电影公司我们知道在国内都有了办事处，就是分公司这样的但是呢现在他们的这个电影的译制还是不能够完全自己来把控，还是由这种这个中影啊什么的，他经常是他给你指定，复联的这个最开始可能是迪士尼找到了网上的一大白货，但是呢最后可能中影还是定了八一厂的刘大勇他有的时候他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这些电影公司先出一个台本，或者说他先找人翻译一下，然后提供给中影的这个找的这方但是呢这个很难说就是用不用啊，然后用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东西都很难说，而这些就翻译者呢在体制内这个就成为他们的一个所谓叫行活，他们对这种影片他们也没有抱什么热情，可以说他们负的责任是不是很大的，他们就把它当做一个类似日常的工作，这种的翻译经常可能是说时间很短，报酬可能也不太市场化，对吧，翻译一部电影几千块钱，大概那么三四千块钱， 当然这个报酬我觉得也是，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它没有真正的市场化，没有让电影公司自己可以去选择它认为比较好的字幕的翻译者。然后比如说中影你可以去做审查嘛，你最后觉得有些字眼不太合适的什么的可以调整，但现在呢它是一个半国家机制的行为，市场的这种反应，观众的这种反应对这个东西形不成一个反馈的一个机制，然后我觉得再次才是译者的这个问题。因为这次的这个刘大勇也是一个翻译字幕很多年的了，据说已经有20年的历史吧，好像说是以前的什么阿凡达，是不是泰坦尼克号，好像都是他翻译的，他基本的这种水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认为这次的问题，一个是在于他对于这个题材不太熟悉，就是复仇者联盟这个漫威这个宇宙等等这些东西，包括里头一些漫画的梗啊什么的，他也没有时间去，也可能也没有这个兴趣，或者说没有责任，他必须得去了解很清楚，应该说不够严谨，出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凭着一个片子就能够否定这么一个字幕译者的一个整个的水平，因为毕竟他原来翻译的这些片子觉得还是可以的，没有觉得有很大的问题的，这就可能是一个交派给你的一个任务一样，那他可能完成就属于就当做日常的任务，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翻译完了然后交活了，就这种的机制下头，那有可能他的工作是确实是不够认真也不够投入的。 哎，这个银鹏的分析挺好玩，他不是水平的问题，是工作态度的问题， 对， 就觉得只是交了个差是吧。哎，圆圆你以前也干过翻译哈，你翻译到底啥心态？ 我只做过 TED 的翻译，我没有做过这种字幕组的翻译。 对，你都你可能都要面对什么某些专业领域啊，某些术语啊，某些梗啊，来龙去脉， 我不懂的话我会查，然后我会去找这个专业的专家去跟他咨询一下，说我这么翻可不可以，比如说生化方面的、机械方面的与天文方面的这些，我都会去跑去专门去问一下的，我不敢自己就上去这样摆上去的。那关于他刚才讲的这种态度问题，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去看那个网上放出的那些对照翻译的对照，其实你一看就知道不是态度问题，是的确他的那个基本的语言的知识不够，他上下语境关系他也梳理不出来，所以他就有些是愣翻硬翻，有些是完全是翻错翻的这个意思完全相反和漏翻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已经不是说一个态度的问题，而是你的确专业水平不具备。而且他刚才说什么一些啊，他不了解这个宇宙啊，这不是他的宇宙啊，这个东西我觉得都还在其次，而是很多基本的，比如说 I'm home， 或者说里面有一些梗，比如说我应该是这次我们都死了，肯定死定了，他翻译成这次我们一定能够全身而退了，这已经不是说宇宙的问题，对。 哎，但这个你们能忍吗？你觉得 这个应该不能忍，肯定不能忍。 我其实觉得就是心态问题上，他还是最后还是反映到就是这个整个体制上的一个问题，因为或者说他个人得到的东西上面也有这个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因为你刚刚那个影评人也说了，然后我也了解到一些关于译制方面他那个报酬上面，比如说他在 几千块钱没什么动力，可能也 这个动力上，你让他去好好的研究这个漫威宇宙，然后给你花个3-4个月弄一个出来，我认为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强人所难。 但是你几千块钱，你活没干好，你招牌就砸了，可能以后几千块钱捞手。 对，你可以凭着这个爱，比如说有些字幕组的人，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报酬的，他就是为了这个知名度，或者为了他自己满足他自己个人的心头所好，他就去做这个事情，非常有热情，他做各种的研究，然后做考究，然后才把这个东西翻出来，让大家也会认可。但他像他这个样子，20多年的翻译，可能最后你这么一步来了一下之后，你整个品牌都毁了。虽然他这个东西也不是以他个人作为， 你想，这是因为是英文，就是我们大家啊、还好托国家的福，都学过点英文，就你能比较出来这个有不同。万一他翻的是个法语，就是一个小语种，什么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经常说翻不下去了。 对，我实在编不下去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作为广大的听看这个观众来说，完全没有分辨能力，我只能依靠你这个翻译者帮我去理解这个剧情。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是用这种态度不认真、水平不够的话，那你就是整个既毁了这个电影，然后也毁了这个制作电影人的心思，也毁了我们这个入场买票的这些钱。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所有人的不尊重，包括对自己的专业的不尊重。 就是他整，你说高了说大了，他就是整个体系弥漫的一种 工作态度和不良的情绪，可能、 嗯、 对，就你对什么事儿你都觉得差不多了， 是这样的。以前小的、 嗯、 我小的时候看的那些译制片都是非常精致的，那种是经典的、 嗯， 以至于我后来再回去找原声的去看，我完全看不进去，我必须要看翻译的。 哦、 比如说对，比如说佐罗是对阿兰德龙配的 那 个佐罗，还有什么西西公主， 嗯、 还有这个最老更老的什么简爱，完了完了暴露年龄的简爱，就所有的这些是你可以把那个录音的那种剪音，然后录下来放在那个 经典， 对，反复听、 嗯， 你不用看画面，你反复听，你能够重现出那种画面，但是现在已经根本不具备这种东西。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面它跟那个工作时间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现在这个节奏整个快了之后， 嗯、 中国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那个译制片的这个配额里面，它已经要需要在比如说3到5天之内，你就基本上大致的字幕就得翻译完成了。 嗯嗯嗯， 然后它虽然很早拿到剧本，但是也没有用，因为它比如说这整个里面行政的，然后审批的这些流程走的时间会比你真正在字幕这个创作上的或者再创作上的这个时间要长很多，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精雕细琢。 嗯， 但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有办法弥补，比如说你现在他来来去去就讲了一个刘大勇这个人，貌似这整个电影这么多话 全 是这一个人翻的、 嗯、 你完全可以采用字幕组的方式，字幕组拿到从8篇扒到一个片子，然后有人听写，有人出英文字幕，有人翻译，有人这个上这个时间轴，也就是1-2天的时间，而且是准确度很高的，信达雅都做到的、 嗯、 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种团队式的方式呢？ 因为不可控。 对，而且成本太高，因为我也跟严鹏聊了很久，他说、 嗯、 其实他回答完这个两大方面一个次要方面之后，他还说现在来看出现这种严重的问题确实也存在，说这个翻译者他的素质不够高，因为像这个漫威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比较现代化的东西，咱们中国的这些老的翻译者尤其是体制内的，他可能习惯了翻译像圆圆说的那种像佐罗呀简爱之类这种直来， 到底是佐罗和简爱吗？ 对， 还差了我一刀，你已经老了。 没有没有，就是说这种直来直往的，你可能语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隐身，也没有那么多的梗，但是像漫威这里面他就举了像美国队长说的那个话，他是美国队长，你只有了解美国队长这个东西，你才能知道他说的这个 walk it off 是你、 嗯、 历尽艰辛之后你还是要努力去做到，这么个意思，而不是你赶紧就跑吧。然后所以他说你也不能怪人家，你说这些老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那么与时俱进，他们每天可能也有挺多工作的，谁有空去看这个漫威的漫画？所以你要真正改变这个问题，你就应该让这些比如说原著的公司他们来做这个工作，你最后只是负责审查来个别纠正的字眼可能不适合比如说几岁的观众来观看，然后把这些字眼给更改一下，那这些翻译者应该来做更多的是这种校正的问题，校正的问题，而不是直接让他们来译，要不然你说这是本来应该电影公司做的事儿，你让国家做了，你这不也是白花国家的钱吗？ 是国家自己愿意花的钱， 国家要 对，而且你从前能做好，为什么这次做不好？这是问题，不是说你做不好你干脆别做，让别人来做，你从前做好过的。 而且我以前在翻译的时候也听过，以前翻译过说你这个狗娘养的，从来没有把 son of bitch 翻译成你这个老家伙，从来没有。 这个老伙 子， 这个老伙子，老家伙， 人家说是吧？哈，这个当然字幕好像我怎么觉得这始终不是这个电影的核心。你现在的民族主义者爱说，哎，中国人为什么拍不出这样的电影？咱也拍个大闹天宫各种的续集什么， 有拍啊， 那个系列，就你再把它重新包装，也弄成一个这么大的 关公大战外星人， 弄个中国系列的英雄是吧？是不是有可能了？哎，我们等会儿来讨论一下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是舒卡。 哎，说到这个中国能不能拍出这么票房又好，但是 视觉效果又好， 就很多可圈可点地方的这种大片，其实这个老生常谈了哈。每次一出来外国的片子， 谈电影都得 牛逼，然后你都得谈谈。哎，中国人为什么拍不出来？对，为什么我们没有？我记得我几年前听过那个《喜羊羊和灰太狼》的那个、 嗯、 就是那个系列的中国的一个出品人吧、 嗯、 还是也是创作者，叫卢永强、 嗯、 他在那个讲座里面就反复的说，我现在记得最深的印象就是说技术不行，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做功课嘛，不是，我看三联他就给了很多的细节，就比如说那个他说在《美国队长二》里面，你要拍那个美国队长他不带降落伞从那个神盾局的喷气飞机上跳下来的镜头，是由什么什么软件，什么 Skyline 什么 VFX 完成，接着又是一个什么穿越云层的镜头，又是用了一个看上去很牛的一个什么流体设计软件，然后再由一个怎么样进行还原。他就说就单单是完成这么一个简单的跳跃动作，他们要进行很多很多道工序。然后还举个例子说，你比如说那个绿巨人，扮演绿巨人的那个 Mark，他这个人的表情非常非常难捉摸，他要用很多台的高解析度的数码相机同时对他的头进行拍摄，清晰到几乎每一道毛发和皮肤肌理和每一种细微的表情变化，然后再建立什么实体模型，再激光扫描，再在计算机逐次合成为绿巨人。他说光那个一分半钟你不知道都花了他多少钱和多少道工序，我听上就觉得哇，原来过程这么复杂。这个要张帆讲，因为您之前跟过剧组，中国的电影是不是这么追求完美精益求精？ 我觉得主要就是整个生态还没有形成吧，在中国，就是你整个你投入了之后你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然后这件事情你就会减少你再次去投入的这个动机。你比如说国外很多片子，你无论是真人电影也好或者做动画也好，它很多东西都是实际上它每拍一部电影它可能就开发一个相应的引擎，然后比如说做风的它有做风的软件，做火的有做火的，做水的有做水的，然后你这个东西开发了之后，你既有这个版权在那个电影里面，就在电影公司它可以卖这东西赚钱，之后它自己在自己用自家的软件来开发，它又可以提高开发的效率，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对外又可以授权，就是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 良性的完整的生态， 然后它赚的钱就越来越多，然后它开发的技术还越来越多。但我觉得在中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 focus 在无论是提高你的工业水平或者是你提高创作能力上，都没有在没有把重心放在那块儿，我们都在想说哎怎么过这个，对啊，怎么省钱啊，怎么审查啊，怎么来分配这个配额啊，我们就做一些磨嘴皮子的事儿，就没有人真正的去 钻研技艺和工艺。 对， 所以这是技术层面，但是从内容层面也是，你像漫威它这个知识产权和它整个系列都几十年的积累了，在中国咱们这个文化是断层的，有几十年是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 但其实不是没有资源的，比如说大闹天宫、西游记、封神榜， 也就是西游记， 但这都是很古老的。所以像现在这种比如和现代结合的这种 也不能叫，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所谓古老那个，你看魔戒也是一口气拍了三集，然后又拍了那个 Hobbit 人，这些都不是古老，这些都是一种魔幻，也是近中古的时代的那种东西，就是看你怎么去包装，怎么去挖掘它的， 就是还是创意的问题吧。 建国以后动物都不能成精了，你还挖掘这些东西，早就没了。 对，你说它里面那么一些什么战争啊，一些恐怖主义的情节，你在中国估计也不让你上是吧？你乱炸是吧？中国人也不高兴。 对，这个要说到中国那个分级制度了。 审查。 但是他们就说，你看它全世界都很火嘛，它可能也印证了一种心理，就是大家对于英雄主义的那个天然的崇拜，对正义战胜邪恶的这么一种信仰，因为你在现实里面太多堵得慌的了。那天我们聊那个成都女司机，你知道吗？我们连线过一个武大的哲学系的老师，他讲了一个角度还挺好玩。他说你难道不觉得吗？为什么大家拼命的私底下都在说揍得好？他说就是因为你都希望身边他是有个超级英雄，就帮你把你心中的那个愤懑给发泄出来。他说你恰恰就是在电影里面能够找到这种情节。他说所以这个复联二为什么这么火？他觉得是这个原因。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反映投射大家的一种心理，一种基础的，但是也不能，因为也不能简单化大化而止。你像中国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有，孙悟空他下场就很惨嘛，就被招到体制内了，最后对什么都不可以，不能随便的这个功力不能随便展示，还要带着一个紧箍咒。 你觉得中国人的那个观众的假想敌是谁？ 中国观众的假想敌是社会啊，现在流行的什么都是因为社会不好造成的， 都是社会的错。 对， 但是你看这种形象哈，尽管说英雄主义情节，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虚幻的一种头像，但是你反倒看，我因为就看钢铁侠嘛，你就这个角色里面你都觉得特别可爱，他不是那种完美的，就是他也是性格有缺点的，他 真的不是神，尽管说他是有超能力那种，但是你看他，你现实里面你似乎觉得你是可以找到原型的。他性格里面，你比如说他自大是吧， 王思聪吗？ 对对啊，他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你就看上去觉得他离你没那么远，尽管他是神通广大、但是实际上他是可亲近的。 这一点上其实还是有一个中国的这种科幻类和、科幻类魔幻类和这个西方的科幻类魔有个区别。你看这个复联也好，还有包括他的这什么雷神，他无论再怎么天上地下虚幻，他有一个系统， 对， 他是从北欧的神话，然后他包括近代他你做这种各种高科技的这种幻想也会，无论是核还有什么科学技术人工智能，他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科技基础在里面，你可以去扩展。但是中国的不是的，就是太上老君玉皇大帝是凭空出现的，对，他想怎样， 其实中国人想象力更丰富， 就给你吃个桃你就 更大， 吃个桃你就这个七十二变就可以了，它完全是虚幻的东西的，所以这个东西跟你比较遥远，比较隔膜。 这跟中国人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底子比较薄弱一点，没有这个传统， 可能也不敢太触碰现实，一触碰现实容易被禁，说不定。哎，这个咱们要不然跟安安老师也聊一聊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们这么喜欢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但是他们都说心理学这个它是有一个脉络传承，就是大家隐性里面它会有某些的诉求，比如说对于英雄的渴望和呼唤。安安你好。 哎，樊素你好。 哎，你看了这个复仇者联盟吗？这个电影 我最近去看那个其他的英雄电影，没看这部。 哎，他们都在讨论哈，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就觉得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情节，就是对于英雄的这个情节。其实你研究心理学，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些依据啊？ 其实，在这个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我们的确有讲过英雄的情节这个部分。那我先解释一下好了，在这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通常会说住着一个男生，也住着一个女生，也可以说是阴性的特质跟阳性的特质。然后这种英雄电影的大卖，我觉得它是同时满足了人性里面的这两种特质。我们的阴性特质其实是渴望被倾听、被保护的，有一点点那种弱者的角色。然后那个，我想很多人在看英雄电影的时候，在这个部分就觉得好像我什么事情都不用承担，有一个 superhero 会为我来负责，那种感觉就被满足了。那另外一部分呢，那个所谓阳性的特质，其实我觉得特别是在内地，在中国，现在鼓励人人创业、人人成功这样子的社会氛围，其实是非常鼓励那个阳性特质的。那在这些电影里面呢，这个超级英雄其实他们不畏困难，虽然他们也会遭受到很多日常生活身为一个人类的这种困扰，比如说婚姻的困扰、家庭的困扰、事业上的困扰，你可以看到蝙蝠侠啊等等等等，他们都蜘蛛人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仍然戴上面具、穿上服装以后，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英雄，然后去解决这个日常生活里的困难，不再困扰他可以跳脱出这一句去解决别人的问题，那就很符合现在中国社会里面大家那一种对阳性特质的崇拜、竞争，然后突破这个部分就得到一种认同感。所以我觉得他是在人性里面对于阴性特质的满足感跟阳性特质的认同感两部分都做到，所以他可以卖得很好。 好嘞，谢谢安安的分析，谢谢你。哎，有道理，我觉得这个阴性和阳性，哎，但是你说这样的电影，如果小孩看多了，他会不会潜移默化会产生什么？ 天天做英雄吗？ 就是我要做超级英雄，以后要拯救全人类。 这个本来就是给小孩最早开始就是给小 朋友做的，但是最喜欢是大人啊，现在主要是大人。 当年的小孩长大了就变成现在的大人了。 哎，我们再来跟这个严鹏来聊聊哈，说为什么中国你又拍不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 我们其实一直比较觉得这个美式的所谓叫孤胆英雄或者叫个人英雄主义嘛，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的态度是一个带着点讽刺或者带着点批判的。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头一直强调集体的，其实强调个人只是在集体当中发挥作用的，一个人把他写成一个惊天动地的这种英雄，他太突出了，大家也不相信有这样的英雄。 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式的这种文化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跟别的国家文化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牛仔精神。它是一个以牛仔文化起家的一个国家。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他认为最英雄主义的一种姿态或者一种行为，就是一个人骑着马，然后进入到一个小镇。他虽然知道这个小镇里头可能有各种邪恶的势力或者说是威胁，但是他对此毫无惧色。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强调他这种勇气，还有个人的这种对抗。美国的文化里头，他的民众很多是并不太相信所谓的威权和类似于政府这样的这种机构的。像美国的建国的一些文件里头，像这个自由宣言里头，都很明确的写到了说，当这个政府不能够表达这个民众的时候，民众就会自己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利。所以美国为什么持枪的法案到现在都不能够去控制它，就是因为美国认为他个人有权力持枪的话，他就有这种能力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对抗他认为邪恶或者错误的力量。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有一个背景的东西的。但是在国内你可以看到，就是从古代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个人的这种的，哪怕是水浒啊三国啊，他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个人化的一个行为，他的动机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你看美国经常他动机就是一个所谓为了家庭啊，或者说是为了自己伸张自己的身上的冤屈啊等等的。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虽然现在很多已经习惯了看这种美式大片，但是其实他还不习惯于所谓的这种科幻或者奇幻的这种东西，因为那种东西其实是个变形，是个现实的变形。但是我们的这种观众其实要看这种跟现实有关的东西，他就喜欢现实感比较强的，他不容易，我是指在咱们这儿的啊，你看美国片呢，你会觉得是另一种体会，他就能进入那个状态。但如果看一个中国的，比如说带有神话和神秘主义色彩的一个英雄主义的一个奇幻科幻的一个电影的话，他就不容易认同这种变形因为这种变形要不然就是太显得虚假，要不然就是太真实，人就觉得不像科幻奇幻。比如说像西游记，西游记其实是很现实的，很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它的变形就是属于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猴子呀、猪啊，然后他们的这种玉帝也是一个这种官僚气啊等等等等的，然后他们的这种妖怪也是要吃饭的，然后也有很多自己的这种困扰和问题，这种东西可能中国人还能接受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式的这种的，它经常是什么整个宇宙啊，然后个人的一些这种带有哲学问题的一些东西，就是你这个人是谁啊？比如说这次的奥创，他是一个被创造的一个机器人，但是又赋予着他智能，然后就变成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机器人，然后呢，他又要再创造新一代的这种机器人，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身上的，他对于人类有一种好像儿子对父亲似的这种态度，然后他要创造的，他又认为他是所有新的机器人一代的这种领袖，他又是一个父亲，这就是很明显的弗兰肯斯坦情节。他就跟那个基督教有关系，造物主、人类和人类的造物这三者的关系，造物主就是神。那么这种东西放在国内的这个里头就会很不搭，放在国内要是拍科幻奇幻的片子，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要找到我们中国的形而上的一些内容。如果纯粹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现实的东西，改一改就改成科幻奇幻的也不行，它里头必须得注入一些更形而上的一些思考和哲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和科幻奇幻的造型和结合，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没有人能够，极少吧，可以说极少有人能做好。 好，还有两分钟，我看圆圆频频 啊，没有，我听到了说，我同意他说的这个有很严重的 daddy issue， 就是跟爸爸这个关系没理顺的话，什么都没有搞好。 你指的爸爸是谁啊？ 就是他这样讲的 Ultron 和他的创造者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自己的权威没有搞好关系， 他说的他说的中国要多搞一些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啊，然后讲到跟什么基督教的这个渊源，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扯得比较远了，因为你他在这个背景下创作出来的任何文艺， 你都可以跟这些 扯上关系。我觉得在中国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因为美国的这个日常生活太枯燥了，所以他们会能够花很多力气来拍这个电影，然后让你的这个日常生活能够丰富多彩一点， 开开脑洞。 对，但是中国的日常生活太这个丰富多彩了，你看有打女司机啊，也打死上访啊，就我们不需要大片，我们不需要拍什么精彩电影， 生活就是 我们每天只要 focus 在新闻上，focus 在微博上已经够了，已经你的这个娱乐这种需求已经完全满足了，而且顺带给你科普了很多知识，什么生化知识什么都要学到，所以不需要拍电影。 好吧，但是他讲到的什么警察呀，什么公务，哎，我想到他的那些电影里面，就通常。最蠢的都是什么警察和政府的人， 就嘲笑权威嘛。 对啊， 就是， 但是这个你想嘲笑权威，这个你在中国基本上也是 就呆第一 数， 对啊， 这个 是吧？好吧，这个说到最后，大家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啊。好像咱们又收了他们广告费似的，我也会去看看的。好，那看完之后，咱们可以再接着聊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也谢谢两位做客今天的三D化新闻，拜拜， 拜拜。